场梦魇不再延续。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，能不能找个爱人诉说我早不在乎的过去？为什么过去到现在会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故事？难道是前世到今生早已注定我这一生该走的路？如今我

丝缠绕双眸。 心太